第二十六课，祝贺你。一句子。 181，这次考试成绩还可以。 182，他的成绩全班第一。 183，考得真好，祝贺你。 184，祝你生日快乐。 185，祝你身体健康。 186。妮娜有事来不了。 187，你打开盒子看看。 188，我送你一件礼物，请收下。二，绘画。一，这次考试成绩怎么样？ 还可以，笔试90分，口试85分。 你知道吗？他的成绩全班第一。 考得真好，祝贺你。 玛丽也考得不错， 这要感谢刘晶和王兰的帮助。二，王兰，祝你生日快乐。 我们送你一个生日蛋糕，祝你身体健康。 谢谢。 这是我给你的花。 这些花真漂亮。 妮娜有事来不了，她祝你生日愉快。 谢谢，大家请坐。我送你一件礼物，请收下。 你知道他送的是什么吗？ 不知道。你打开盒子看看。啊，是一只小狗。 这个小东西多可爱啊。 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 一，祝你生日快乐。 二，你打开盒子看看。 三，这个小东西多可爱啊。 扩展。一，今天玛丽的一个朋友结婚，玛丽发了微信祝贺他们。 二，祝你们新婚愉快，生活幸福。 四，生词。成绩。全。班。考。祝贺。祝。快乐。了。打开。盒子。笔试。分。口试。蛋糕。知。狗。可爱。幸福。门。问题。难。微信。新婚。六，练习。六，听后复述。 上星期英语系的同学用英语唱歌演话剧，王兰、刘晶都参加了。那些同学的英语说得真好，歌唱得更好。以后我们要是能用汉语演话剧就好了。刘晶他们班演的话剧是全系第一，王兰唱歌是第三，我们高兴极了，都去祝贺他们。 七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常用音节练习。 邀请。摇摆。钥匙。屋子。跳舞。服务员。 二，朗读绘画。 新年好。 新年好，祝你新年快乐。 祝你们全家幸福。 祝你们身体健康，生活愉快。 谢谢。